早安，起床喽！不要再赖床了。 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礼拜天的早上7点。你是不是忘了要做什么啊？ 要做什么呢？ 赶快起床，让我来告诉你哦。每个礼拜天早上7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AM729， 让 Cindy、 慧田 陪你 Listen to。 收听 Listen to 第二集，我是主持人 Cindy， 我是慧田。不知道大家上一集有没有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如果你有收听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就是很突兀的一声烂响，是不知道是谁呢？就是声音做那么大，我们现在来让本尊解释一下好不好？ 哎呦，这个部分呢， 请问你有想说什么吗？ 这个我可以解释啦。是就是其实好啦，我就是忘记关赖啦。好啦，大家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我这次一定会改进。刚刚一进录音室的时候，我就先把赖登出了，已经登出了，今天绝对不会听到赖。 对，因为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之前也有发生过，那就想说听到了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我们当时录音录得很沉醉，所以也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细节，那让大家听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就请大家再多多包容了，毕竟是第一集嘛，对不对？ 哎呦，不好意思，真的是对不起大家，以后我一定会改进的，以后我一进录音室直接关麦，绝对。 好啦，那因为就是要连假了嘛，应该是大家现在正在经历连假当中，大家有没有什么规划呢？或者是等一下听完节目要去做什么呢？玉萍，你规划了吗？ 那准备要去哪玩呢？ 你准备去哪玩呢？ 因为其实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心酸。因为其实啊，就是我们上礼拜我才刚把我的一支专题剪好，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周末是修专题的时间，就是我要把一些要修改的地方重新修一修，所以我大概等一下听完 Listen to 了以后，我就要开始来继续剪片了。 原来他的命运跟这只万年单身狗是一样的，我还以为他会出去约个会啊什么的，但原来其实我们的命运都是连假都要跟报告一起过啦。 对，没有约会这种事情，那个男朋友都也要工作啊。那我们 好啦，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连假规划的怎么样呢？那你又过得怎么样呢？都可以到 FB 或是 IG 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我们在这边呢要先来播今天节目上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Cindy 专程挑了要送给听众朋友， 送给大家的，同时也是呼应我的心情。 是，那就请他来介绍这首歌了。 好，这一首歌呢是阿令的《我很忙》。对，因为我真的很忙。 好啦，其实这首歌除了他很忙之外，在歌词里面也可以听到很多一个人过啊，然后我想要用忙来充实我自己的生活的一些情绪。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这首歌呢？我们先来听歌，之后再来跟大家聊。 说说而已，真正懂我的人是自己。我的眼睛一做梦就看到你，一闭上就想哭泣，笑容忽然间变成奢侈品。我的生活充满了和你有关的记忆，每每靠近满城风雨，就让我忙得疯掉，忙得累到连哭的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 道他曾带给我的美好。当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没人看到。 我热爱这块土地， 大洋古给大洋吃了一股无劳感。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生气了， 该怎么办 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嗯， 今天呢，我有超多的话想要跟大家讲， 还有一 肚子的心情。 真的，就是我刚刚在开场的时候啊，我有先跟大家说，就是我刚剪完一支专题嘛， 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专题剪好了以后，我们就拿去给老师过目一下，就是给老师看看，看有没有觉得哪里需要修改啊，或者是老师有没有给一些意见。 嗯， 然后啊，我们竟然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哎、欸！ 但是你知道吗 ，Cindy， 你现在声音听起来完全不像是开心，是有点想要快哭了的那 种。没有，没有快哭哦！我跟你讲，这是一种喜极而泣的心情，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个时候啊，我们在剪的时候，我们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非常担心说，就是我们没有达到老师的标准， 嗯， 然后也很担心说，哦，就是会不会我们做出来的内容其实就没有那么好啊，只是因为自己剪的嘛，自己剪的自己看自己做都觉得，哦，好像很棒，可是别人看了以后也觉得还不错耶，这真的让我觉得，哦，好欣慰好感动哦，就有一种努力没有白费的感觉。 那所以心里本周的心情是开心、兴奋跟感动嘛，对不对？ 对，我现在整个就是开花花的状态。 除了专题这件事，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讲的？毕竟你有一肚子嘛，对不对？ 真的是一肚子，只是我怕那个讲完，那可能九点了，对，我怕九点了，所以我觉得我收敛一下。 那我们给你一个机会，就是你把你的心得写出来，我们在粉专上再跟大家分享。 没问题，没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他的肚子里面都装什么的话呢，就记得要留意粉专跟IG 咯。 没错没错， 讲完他的心情就要来讲我的心情了嘛，对不对？ 来来来来，慧天， 我这一周的心情跟他完全是大反差。 我们每年都反，不是每年啊，每天都反差哎、欸。 对，因为我这一周的心情其实就是很复杂、很无奈、很阿杂。因为在这一周的一开始，我的手机就跳楼了，它的萤幕就是裂的一个 broken， 对，回不来，然后裂到就是手机本身宕机。 哈，怎么这么惨？ 对，然后我当天就去买了新的手机嘛，因为你知道现在人就是没手机就是会死掉的那一种， 真的是会死掉。 结果我买了新的手机，我旧的手机备份不起来。 咦？ 对，然后这就算了，我在报告上又遇到一些猪队友啊等等，所以就是这个礼拜完全就是大爆炸、欸、但是还好它就是来到快达要尽头了啦。对，所以就是在下雨都会有晴天的，所以不管、就是、 苦尽会甘来。 嗯，听众朋友今天这次的心情是像 Cindy 一样很开心， 开心， 还是像我一样就是乌云一片的，都要相信好日子会来的啦。 真的，你看现在在放假嘛，就放假这两天应该有吃粽子吧。 有有有，这个我跟你说，境外办对我们很好，他给每个境外生都准备了一颗粽子，就是那种家乡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如果大家还没有吃粽子的话还来得及，赶快赶快下去找一颗粽子吃。 真的，吃了好吃的粽子心情就好了吧。 对，那今天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哦，这件事情我觉得太重要了，这件事情会贯穿我们一整年的节目， 那就交给 Cindy 来宣布咯。 好，就是呢，诶，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慧田是从马来西亚来的同学， 嘿，对， 然后我是一个架杠的台北人啊。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关于电脑输入的这件事情，就是我是一个用注音的人，注音符号 ，然后我就是用拼音，就是那个 A B C D 的那一种。 对，然后所以每一次进入控室的时候啊，然后他看到键盘都先跟我说，哎 ，Cindy 你来，这个我不会，我不会打注音， 就是我可能要打个，就是打到九点，我可能打不出东西这样。 对，所以那在这场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自己心里暗暗的下了一个决心， 是 我要来教慧田注音符号。 那他在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要，然后到后来我们协调之后呢，就决定好，他教我注音，那我教他拼音，就是一个 没错 条件互换啦。那到后来呢，我们在聊一聊的过程决定呢，我们要把听众朋友们也拉下水。 没错，就是我们以后啊，我们会在每一集节目里面，我们会找出一个关键字， 嗯，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字的，就是这个字的字卡做出来，旁边标上注音和拼音。嗯、 是的。然后呢，就会发在我们的 FB 跟 IG， 然后请大家就是去留言，跟我们一起学习，天天学习，好好向上啦。 那就希望我们一年以后，我们两个还有观众朋友都可以一起学会拼音和注音符号哦。 其实我发现， 那个 Cindy 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就立了很多的 flag。 哎呦， 上一集立了一个他要在一年后回来看他的成长，这一集他立了一个他要学好拼音。 没关系啊，你还不是也立了一个 flag 是你要交到男朋友，你也跟我差不多吧。 我没有在公开节目立哦。 没关系啊，我现在帮你跟大家说，就是我们惠田啊，他现在对就是万年单身狗部分，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如果有好对象我们可以介绍给惠田哦。 是的是的，我都已经在节目上公开征友了，没有人在 care 这个的。 对，没错。 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说，大家有心理准备，就是53集回来我可能还是单身了，大家不要对我有太大的期望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帮帮惠田。 好了，我们 脱乳 马上话不多说，来播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我们今天要播什么呢？跟注音还有拼音相关对吧。 哦，超有关的哦。这一首歌呢是陈珂宇的生僻字，大家应该有听过吧。就是他那一首歌，他里面讲了中国的文字，然后还有很多就是特别的文字。因为像是有我们中国有一些字非常的特别，它会是一样的字，然后重复很多次，然后它会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字。 是的，那在这首歌里面呢，有70多个生僻字哦，欢迎大家就是仔细聆听，说不定可以学好它，然后唱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小轨迹之美魍魉，有双若妆，火焰眼影，谁吹渺漫魁邦，重重叠离行且一起去去独行，醍醐灌顶，面面挂蝶风为鬼，孽龙行大大金角嘎啦，冰听鸟落地四方托，难道不休不浪不忧且毛铁饕餮，淋雨淋雨急雨巨雨，有恶无玄，无恶不全，积累灰灰阿杂解决，赤发藏披枕边石壁，临死之笔一张一息。我们中国的汉字落笔成画，留下5000年的历史，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撇一捺都是故事，现在全世界各地到处有中国字，黄皮肤的人骄傲的把头抬起，我们中国的汉字一拼一字谱写成诗。 AM 729欢乐到永久，属于你，属于我，是新广播电台。 教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七二九下车。 心情停看听，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是陈珂宇的《生僻字》。欢迎回到 Listen To， 我是慧田， 我是 Cindy。 那现在要进行的单元呢，就是心情停看听。在这个单元，我们今天一样要聊的就是电影相关啊，或者是小说，或者是漫画等等。那今天 Cindy 为我们准备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今天准备的是一部叫做《猫战士》的小说。它是一部应该是我国小的时候吧，它应该是国小的指定阅读的书籍。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是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是学校推荐一定要看书，应该是说他那时候根本就是逼着我看，然后叫我看完了以后要写一张那个什么心得报告之类的。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啊，满心不甘愿的去读它。嗯。结果我跟你讲，读到爱上。 那我现在就要打岔，我要问一个问题，读了多少次啊？ 这个吗？嗯，那个上次我白色巨塔说二十几次吗？ 是的， 猫战士应该不会输他哦。 好哦，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玉萍就是一个爱上了就会不放手的。 真的，我就是一个爱上了就不放手的人。就是他这本书啊，一样就是我又从小到大，从六年级开始，我又读了他不知道多少遍了的那一种。 他刚刚讲那一番话，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们上一个礼拜分享过的。就是最爱的都不是理想型。 对，真的。但是这一套我真的是看了好多次。猫战士啊，它是一部由凯特基利鲍德卓，然后杜伊苏特兰以及故事发展编辑 Victoria Holmes， 他们这几个人呢用一个笔名艾琳杭特共同写作的一系列的奇幻文学。然后这一套小说呢，它是从野猫的视角来看世界。它在猫儿的眼中，就是它是把你当作是一只猫，然后它用猫的视角来看世界。然后对猫儿们来说啊，就是我们人类是一种叫做两脚兽的生物。嗯，然后我们又邪恶又坏心，就是我们好像会咬它，会伤害它这一种的。嗯，然后两脚兽呢，都会把六个月大的小猫送到快刀手。也就是我们的兽医的那里，然后就是帮小猫结扎，然后因为为了就是让野猫野狗的繁殖不要太过于泛滥，所以这件事情对人类来讲是非常常见的。但是这对猫来说，它就是一种对它们的伤害，因为这会让它们就是失去所谓的 男子气概， 对，然后同时也失去成为战士的资格。 那谈到这里呢，我们就要来说说野猫的族群规范啦。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呢，猫儿分别分成四大部族哦。 四大部族 包含雷族、河族、影族以及风族。那每个族群的猫呢，其实都有他们不同的特色。像是雷族呢，它就身量轻巧，擅长在丛林中生存。那河族猫呢，是唯一一个亲水的部族，每一只猫儿呢都会捕鱼啊，会游泳。那影族呢，身材矮小，喜欢躲在阴暗处伺机而动。那最后一个风族的猫呢，通常就是四肢修长，跑得飞快，擅长在风大的高地上行动。除了四大部族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部族哦，那就是星族。星族呢，是部族猫们的信仰。他们认为猫儿死去之后呢，都会回到星族这个大家庭，而星族的祖灵们呢，会随时在月亮上看着猫族，并默默地保佑着大家。四大部族的猫儿呢，根据自己的部族的特色和偏好，每一族呢都有属于自己的领土， 而且平常呢非必要的时候啊是不能进入非自己部族的领地的，否则呢便会被视为入侵。虽然各部族之间呢彼此敌对，但不代表呢彼此之间都没有连结哦。在危急的时刻呢，他们还是会有部族之间的合作的，携手渡过难关。每个月圆之日啊，各部族的族长呢都会带领一群战士到四桥墓举行大集会，那部族之间呢能够互相交流，大集会当中呢也是四族唯一一个和平相处的时刻。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不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能够大打出手，否则可能会触怒祖灵哦。 那现在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部族当中的角色吧。一个部族里的猫儿，它会分成许多个角色，每个部族中都会有所谓的族长和副族长。族长在就任的当天晚上，他必须要前往月亮石这个地方，然后和新族的祖灵对话。新族的祖灵呢，会赐给他九条命，也就是人类所谓的九命怪猫，对，就是他了。然后给他九条命的意义是为了让他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让他可以更长久的陪伴部族，带领部族。然后另外还会赐给他一个以心字收尾的新名字，那个心是爱心的心，对，因为他就是希望能够有一颗热忱的心，能够来带领着部族前进 啊，那是一个领导必须要拥有的特质啦。 对，然后副族长则是由族长指派担任，在族长就任或者是前任副族长过世的当天午夜，族长必须要对着全族任命新的副族长，他必须要大声的宣布这件事情，让在新族的前任副族长以及全部的祖灵都能够听见并且同意他的选择。而副族长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辅佐族长，每天都必须要安排各时段的巡逻队来巡守边疆，当有敌对的生物像是狐狸啊、熊啊、獾啊这一类的，或者是当敌人入侵的时候，才能够让部族得到最及时的保护。 那一个部族呢，当然不会只有族长和副族长咯。先从部族中最年幼的存在们说起，六个月以下的猫啊，是小猫，会由猫后们养在育儿室当中。按照规定呢，小猫不可以接受战士训练，也不可以上战场，只能由猫后们教导一些规矩。而且一直提到的猫后呢，则是指怀孕中或是有养着未满六个月小猫的母猫。这些母猫在成为猫后前呢，以及所有的成年公猫都是部族中的战士，每天按照副族长的分配工作，他们必须要狩猎，喂饱族中的老小，并需定时巡逻，保护领土的安全。若是和敌人的关系紧张呢，则必须要加强营地的防御，确保大家的安全。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部族当中的战士，就必须要讲到对于所有的部族猫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对他们而言就像是天主教的圣经，然后什么啊，那个回族的是什么？那个叫可兰经吗？ 对， 可兰经。对，那对他们来讲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存在。这个东西叫做所谓的战士守则，他们每一只猫都必须要遵守它，不管你是战士、你是族长，还是你是母猫、小猫， 只要你是一只猫， 对，你就必须要来遵守这个规则。然后如果有违反的话，除非你有非常合理的理由，你有办法说服你的族长，要不然的话都会被处罚，或者是说被部族驱逐，最严重可能会这样哦。 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成为战士呢？六个月大的小猫啊，其实就能够成为见习生了。族长呢，会为每一位见习生赐名，那以长字为首尾的新名字，并指派一位战士呢，当他们的导师。导师呢，会教导见习生所有成为战士必须要做的事情，举凡呢，就是领土疆域、狩猎技巧、格斗技巧等等，都是由导师手把手教给见习生的。而见习生在经过多次的考验呢，得到导师的认可之后，便会由族长将见习生升格为战士。 没错， 在战士命名大典中，族长会赐给他一个符合他个人特质的新名字，并由全族的猫儿高声呼喊战士的新名字来庆祝。那典礼过后呢，新战士必须要安静地为部族守夜一整晚，那过了那个晚上呢，他就是实至名归的合格战士了。 成为战士啊，对于一只部族猫来说，那算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每一只猫都想要成为一只伟大高贵的战士，但是啊，因为部族当中也不可能全部都是战士嘛。然后再来，我们就必须要提到几个部族中非常特别的存在。 嗯， 每一个部族呢，它都会有一位巫医，因为他们拥有特别的巢穴，并且使用他会使用所有的药草啊、浆果啊，用它们来治疗猫儿们的疾病。那除了医疗以外，巫医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天职，那就是他必须要成为部族猫和新族的沟通桥梁。在每一个新月的日子，各部族的巫医都必须要到月亮时去听取新族的讯息，他们也会解读新族所给出的预言，并用这些预言来辅佐族长。因此巫医会是整个部族当中族长除了副族长以外最亲近的伙伴。而且如果要成为巫医的话，你必须要经过非常非常严格的训练，并不输给一般战士的见习生哦。他们必须要能够分辨所有的草药，要有能够解读预言的能力，他们的重要性不可言喻的。 那其实就是刚刚有讲了，有这么多就是规矩嘛。讲到这边呢，其实所有的猫儿在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如果还没有战死或者是病死的话呢，身体机能都已经不似年轻时有活力了。那身体有残疾呢，它就可以向族长提出它想要退休，那这些猫便可以往就是去长老窝，那长老们呢会由见习生去服侍，享受优渥的待遇，并且呢能在部族中安心颐养天年。听到这里呢，对于猫儿们的故事是不是更为好奇了呢？以我来说，我是真的还蛮好奇的。那现在猫战士的小说啊，其实已经出到了第七部曲， 七部曲哦， 每一部曲当中都有六集。那除了各部曲的主线故事之外呢，还出了10到20本的外传、部族手册等等，内容听说都是相当的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要交给Cindy来介绍这些故事的最开始啊、首部曲的故事等等哦。 首部曲这里啊，我跟你们说，真的是我最最喜欢的一套，就是它整套下来，它现在出了七部曲嘛，然后还有刚刚说的10几20本的外传小说什么的，然后我真的其中最最喜欢的就是首部曲这一套，它那一套真的是让我读完就是一整个哦超 touch 的。 所以你每一部都看了？ 我每一部都看了。那也没有啦，就是我真正看了20遍就是首部曲，因为我真的最喜欢这一套，然后到后面的也是很好看啦，但就是没那么多时间看了。 我还以为你每一部都看了20遍，那我真的是眼镜都要掉到不知道哪去。 我看了20遍的大概也有20几本吧。对，差不多。好，那我们首部曲呢，第一集的荒野新生就提到了天真的宠物猫罗斯提，它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它在森林当中闲晃的时候啊，它误闯了雷族的地盘。那罗斯提它得到了雷族族长蓝星的赏识，破例让它加入了雷族。是什么原因让蓝星愿意打破规则让它加入呢？因为其实就是让宠物猫加入部族，这是战士守则并不允许的事情。原来是因为啊，在那之前雷族的巫医半夜他得到了一个新族的预言，预言当中提到了只有火能够拯救部族。当蓝星看到了有一身亮橘色皮毛的罗斯提的时候，就认定了他就是那一团火。蓝星给他赐了新名叫做火掌，让他成为战士见习生。见习的过程当中，他得到了蓝星的亲自指导，还有族中几位高贵的战士给予协助，即使困难重重，还是让他顺利的成为了战士。这本书的结尾就是他的战士命名典礼，蓝星赐给他的新的名字叫做火星。 我觉得火星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哎， 真的，因为他就是觉得说他有一颗炽热的心，而且也期许着说，就是他可以用这一颗炽热的心来陪伴部族，拯救部族。 原来是这样，那讲完首部曲呢，就要来讲第二集啦。第二集《烈火寒冰》当中呢，他和好朋友灰文因为比族里的资深见习生沙长和成长还要早成为战士，因此呢得到他们的记恨。 但是火星的热情和认真呢，最终还是感动了他们的哦，也让沙长和船长呢，在成为战士之后，成为了火星的好伙伴。但是啊，火星一直认为雷族的副族长虎爪野心勃勃，为了当上副族长，杀害了很多的猫儿，还害他的第一个见习生呢，眉掌受伤，变成了终身残废。那生气的火星一次又一次的向蓝星控诉着虎爪的不忠，但是蓝星基于对副族长的信任，以及虎爪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族猫中忠心耿耿而且强而有力的战士，因此对火星的指控完全不采信，甚至觉得心机不轨的人是火星。直到有一天，虎爪的同伙杀入了雷族的营地，虎爪刚开始还佯装要保护族猫，带着巡逻队杀出重围，但当他一找到机会呢，就马上的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对只剩下最后一条命的蓝星伸出了利爪。 蓝星的信仰在此时完全崩溃，他无法接受虎爪叛变的事实。在火星的保护下，蓝星逃过了一劫，同时虎爪也成为了阶下囚。蓝星最后的决定是要放逐虎爪，并且任命火星成为雷族最新的副族长。但是因为蓝星对火星的任命命名的典礼进行的太晚，他错过了组织当中的时间，因此被族猫们视为是不祥的预兆。火星在当上副族长以后啊，他尽心尽力带领着族猫走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有着风族的挑衅啊，雷族营地发生火灾啊，然后狗的袭击啊等等的。然后后来在一场虎爪对雷族的攻击当中，蓝星为了要保护火星，他牺牲了自己。他在临死前呢，他告诉火星说，希望你真的能够成为拯救雷族的那一团火焰，而火星也真的做到了。他成为了雷族历史当中最伟大的族长之一，也带领着雷族一起走过好多个春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为雷族付出。我们的故事说到这里，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的介绍当中啊，省略了非常多的细节，嗯，因为其实刚刚我从首部曲开始说嘛，然后一直到火星当上副组长，真正一直到他当上组长这一段，然后其实他是已经讲了六集的故事，就是我们中间真的省略了非常多细节，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是的， 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故事，内容非常的细腻，其中包含了像是公猫和母猫之间的爱情啊，同胞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啊，战士之间的同袍之情等等。故事中的内容包含了爱、勇气、忠诚，也有许多猫儿在选择之间的挣扎和考虑。非常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来看看这套小说，你会看到一个你从未看过的世界。去到那里，就和猫儿们一起分享舌头，梳理皮毛吧。 既然是玉萍那么喜欢的小说，当然大家一定要支持咯。在这个环节的分享过后呢，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由李全哲和夜猫组合所演唱的《猫脾气》。这首歌呢是由猫咪的视角出发来看人类的一切作为，就和猫战士的故事一样哦。那我们就马上来听这首歌《猫脾气》， 一起来听吧。 嘿，我看到一只猫，那只猫咪一直在跑。嘿，接着又来一只猫，冷气太冷，需要一件外套。嘿，这是猫咪的脾气，不想给摸，但也不想用力，只想去找一些乐趣。这些人类，你们给我注意，每天都在抽烟，你们太闲，给我一个坐垫再去卖钱。哈，不要把我当作玩具，我是只猫，所以我只有来去。你不知道我正在等你，等你回来，下次不想理你。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不要惹我，我可是好兄弟。 Oh, 我要你玩我玩的游戏，还要你给我一点距离，继续复制你们人生轨迹。我们从不在一起讨论谁的心情，从不我一群讨论谁的感情，从不感激你认真当我努力，从不关心谁又在贪谋逐利，从不怪自己打乱谁的思绪，从不在乎你摔东西。 去。男主人昨天晚上偷偷带了一个女生回家，但是不是他的女朋友、被我抓包，我只要两个罐头，明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带来港口。阿伯外号你家港口 Yo, I'm a gangster cat 七点晚上你卡水想给我卡狗嘴，我在压力帮我背起乖乖我的喵，我知道你最忠心、 我要你玩我玩的游戏，我们从不在一起讨论谁的心情，从不我一句讨论谁的感情，从不感激你认真当我努力，从不关心谁又在探谋处理，从不怪自己打乱谁的思绪，从不在乎你摔东西的原因，从不想生命 看之下有点灰， 你微笑的脸有。 我是王力宏， 我是 Gigi 梁咏琪， 我是周杰伦， 我是 SHE， 我是光良， 我是小美张美琪， 我是品冠， 我们是 FIR，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梁静茹， 我是阿杜， 我是易倩，张智成， 我是周华健， 我是潘玮柏， 我是 Penny 戴佩妮。 手牵手，我的。 是新广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更好的明天。 手牵手，我的朋友。 你的故事，让我们来帮你说。Morning， 说书人。 今天的 Morning 说书人一样要带来一段由听众朋友写的故事。那这一段故事呢，跟上一次我们在讲的一样，都是跟爱情相关。我们马上就来听故事吧。 哎，你喜欢男生吗？ 我握着酒杯，直视着前方，我可以感觉到他其实有一点点惊讶和疑惑地望着我。至始至终呢，我都没有迎上他的视线。大学生活跟电视剧一样美好，社团、学业，还有惹人恼怒的教授与猪队友一样都没少，唯独缺少的就是那充满少女心的恋爱。刚进大学没多久呢，就有学姐叫我入社。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社团里面原来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连他的脸、他的名字都不怎么记得。这么个低调的人，后来却占了我大学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社团活动，我认识了很多很多人，他不是第一个和我聊得来的异性，也不吸引我，一点都不。随着时间久了，我跟着伙伴把社团发扬光大，他是我们的组长，但因为他是已经毕业的学长，所以他很少直接参与我们的讨论，都是由我来向他报告的。所以呢，我们几乎每天都会联系，不管遇到的是社团的困难还是人事的问题，我都会向他请教。久而久之呢，他就成了我的倾诉对象。我连生活上遇到的烦恼啊，都会找他聊。他很温柔，一直都没有抗拒或者是厌烦，反而一次一次的安抚我暴动的情绪。他说他是我的树洞先生。 他是一个好哥哥，好男人，以后不管是哪一个女孩子嫁给他，一定会很幸福。他的好，我甚至会与高中时的闺蜜分享。我喜欢他吗？我想都没想就会说没有。不巧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恰恰好给我当时说的话打了重重的打了一巴掌。不间断的联系，我开始不自觉地把所有关于他的事情挂在嘴边。直到一年后，我又被问了同一个问题：你真的没有喜欢他吗？闺蜜告诉我，我口中的他闪闪发光，每每我提到他的时候，我连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会在社团活动的时候寻找他的身影，接近他，我眼里似乎只有他，对其他男生的追求和好感都视而不见。这一次当我想要矢口否认的时候，我为什么回答不了了？事情来到了两年后，我离开了我们认识的地方。这两年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连朋友和恋人都不是，却还有联系。他的温柔属于任何一个人，但是已经不属于我了。我们之间被不知名的元素牵起来的关系，在某一天被我放弃了，我们连朋友都不是。 那个曾经很温柔的树洞先生对我很防备，他以为他特意拉开的距离对我是最好的，可是这个距离有多伤人，他就像一个跨越不了的鸿沟。树洞先生在对岸望着我，却希望我不要再往前任何一步。虽然我仅仅只是在对岸凝望着，他却不断的防备与退后。我知道我是真的失去他了。大学的四年就这么过了，最后的这两年呢，我连社团活动都不去了，和班上的男生也毫无交流。我想起他曾经说过，哎，那个谁谁谁对你那么好，你就接受人家嘛，这样的话。所以呢，我暗自决定，只要是对我很好的人，或许我可以试着与他相处看看呢。幸好大学的最后一年什么都没有发生。今天的故事呢稍微短了一些些，但是也已经听得出来故事当中想要表达的惋惜和无奈。一样在讲完故事之后，我们会给出一个短短的回馈。Cindy 今天想要说什么呢？ 在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点不懂，就是就像我上次所说的嘛，就是我不太懂的是为什么王子和公主最后没有在一起。 是， 对，就是在我心里王子和公主就是要在一起的。那我不懂的是为什么最后他没有跨出那一步。 嗯， 然后他也真的让我从他的字里行间我可以感受到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是，那生活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可惜的存在，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就把握吧。这是我们今天要送给这位说书人小云的话，最后为他点播一首歌，是陈粒的小伴，我们听歌吧。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任性的碎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了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 是明是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知明淡，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 AM729世新广播电台里，在这里我们将满足你对广播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将带你体验， 赶快许愿， 要永远收听 AM729世新广播电台哦。 今天的节目就即将要在这边进入尾声咯，我们今天呢看过了一个让人觉得非常可惜的故事，然后还有听完了猫战士的一个崭新的世界， 是， 那我们的一天也即将要开始啦， 是的，听完节目大家就可以准备起床刷个牙吃个早餐开始你的生活咯。 对啊，今天应该也是一个好天气吧，如果不是好天气的话，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好心情， 是的， 毕竟连假也快结束了嘛， 对，要准备收心开学然后上班了， 对，就算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保持好心情啦，因为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只要有好心情的话， 是的，那因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那关键字是什么呢？我们就到留到 IG 还有 FB 再来跟大家揭晓咯。那今天听说玉萍很累是不是？ 啊，真的是很累，因为你知道我前两天我才去那个彰化，我去彰化跟云林我们补拍了很多的画面，然后回来了以后啊，我也是就是在剪片，就是无限的剪片，我昨天剪到了6点多啊，刚好起来听 Listen To 啦， 他无限尴尬的在爆肝生活中循环，因为他之前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就问他说，欸， 就上礼拜的节目，我就问他说你醒着吗，他完全没有回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应该昏死在床上， 真的是昏死在床上。哦，我也觉得对慧田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就是我最近真的是因为戏上的事情，就最近 loading 有点重啦，然后所以我最近就是不管是粉专啊或者是什么的工作都是交给慧田的。 但其实这我很开心，是因为我很爱写文案 啊。那真是太好了， 在我积累了你知道很多年的文笔无处挥洒。 对，所以那可能我们以后文案都会交给慧田负责啊。没有啦，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很开心， 哦，因 为我真的很爱写作。我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很爱写作的人，只是到大学之后大家就开始忙，然后忙到没时间恋爱，没时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一次用文案让我写写书写写字，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其实透过文字啊，我们可以抒发很多平常不敢用嘴巴实际说出口的心情。当你如果有一些想说的话想要对某个人说的时候呢，你不妨就是写一张卡片给他，就是用文字来表达你的心情，这也是不错的情感的传递哦。 那如果你有什么故事呢想要告诉我们或者是跟大家分享的一样，你可以匿名呢寄到我们的粉专或者是 IG， 由我们来帮你说你的故事，这也是一种方法让你发现你的心情。那今天的节目呢真的真的要进到尾声了，我们要来播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但在播最后一首歌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管你有多累啊，其实你都一定要记得每天早上都要记得吃早餐哦，因为我妈常跟我说不吃早餐会变笨。 真的，我妈也有这样跟我讲过，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好忙好忙，冲出门就来不及吃早餐了。 我也是，所以我到大学之后其实吃早餐的频率很低。然后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在做一个应用行为的分析，就分析我自己啦，因为我自己是心理系的。我在做的是要让自己规律吃早餐的计划，我目前还在实行中，看起来也算顺利。如果最后有成功达标的话，再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咯。那在这个我跟我一起完成的过程中，希望大家也可以乖乖去吃早餐。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是什么歌呢？ 我们来听卢广仲的《早安晨之美》。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 AM729 早上七点再见咯，拜拜 拜拜。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志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陈之美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We share the morning哦，我一直在这里陪。